第31集， 挺好，迟早痛死。 沈直怔了怔，手上的动作停住，右手手腕好像真的一瞬间隐隐作痛，又或者是别的什么地方，潮水上涨似的，把那些将要说出口的话语死死堵牢，一切都变得难以言表。吃完馄饨，许岩开沈直的车去医院。沈直坐在副驾，从他的角度看去，许岩抿着唇，表情透着些冷淡不耐。两人一路上没说话。到了医院，挂号、看医生、配药，来来去去都是许岩在跑。护士上药的时候，许岩过来把车钥匙放桌上，又立刻转身出去。沈直扭头朝门口看着，不知道他去哪儿。上完药，沈直站在走廊上，没见到许岩，给他打电话被挂断。很快一条短信发过来， 医药费已经结了。 许岩一声不吭地走了，道别都懒得说。沈直看着那条短信很久，才发信息问 你什么时候下班，我去接你。 许岩坐在出租车里看了眼屏幕，极度烦躁地皱起眉。他不懂沈直到底要怎么样，话早就说清楚了，清楚的都他妈要爆炸了，为什么还一次次地过来踩他的防线，这一点都不好玩。他想起沈直的手，心里难受，那句迟早痛死你并非本意，沈直的手当初是因为他受伤的。许岩知道自己这样说很没良心，但他又有什么立场再去关心对方的身体？何况沈直也不需要他的关心。深吸一口气，许岩在手机上打了几个字，然后锁了屏，闭眼靠在椅背上。医院的电梯拥挤，沈直站在角落里，手背被身旁的人无意中狠狠地蹭撞了一下，他皱着眉抽了口气，把手移上来一些。手机响了，锁屏上浮出一条消息框，是许岩的回复。 不用，我不想见到你。 一楼到了，周围的人鱼贯而出，电梯顿时空旷。大厅的风灌进来，暖气混合着消毒水和人群的味道。沈直还站在那里，看着已经按下的手机屏幕，直到有人问他： 你不下？ 沈直慢慢抬起头，说了声抱歉，走出电梯。今天是小年夜，许岩收工后一出摄影棚，就看见许年杵在车旁蹲守。生日的时候，许岩答应他今晚要回家给爸妈下跪的。 这么冷，坐车里等着不行吗？ 许岩拉开后座，把相机放上去。 出来看看不行吗？ 小徐总下了班还出来兼职司机啊？ 嗯，对啊，补贴家用。 陆森没说话，伸手帮许年整理了一下围巾。许年严肃地瞅着他。 那个春节的时候有空吗？ 怎么了？ 我婚礼缺个摄影师。 你脑子堵屎了吧？找 TIDE 的当家摄影给你搞婚庆？ 你们公司有规定摄影师不能搞婚庆吗？我按分钟给钱，多少都给。 没规定，可以搞。不过我正月初三和许岩要去北海道拍外景，大概一星期内回来。你什么时候需要？ 时间不冲突，等我给你发请柬哈。 许年笑嘻嘻地拍着陆三的肩膀。许 许愿还能说什么？反正直男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有多伤人。 爸妈，我跟哥回来吃饭啦。 就这一秒，记忆好像倒回十年，兄弟俩一起放学回家，俩人每次都把门敲得震天响，大喊快开门，我们回来吃饭了。 来了来了。 方慧的声音由远及近，门打开，她还穿着围裙，一边擦手一边把两双拖鞋提过来一些。 拖鞋换上，还有一个菜就好了，你们先去客厅坐着啊。 妈。 方慧的动作明显顿了下，然后直起身看向他，笑了笑才问， 今天工作辛苦吗？ 许岩心里一酸，摇摇头。许年在他背上推了一把， 啊，冷死了，哥你赶紧换鞋去。 保姆不在，菜是方慧做的。许年摆碗筷去了，许岩进厨房，方慧正在切葱。他是跳芭蕾舞出身，当了快30年的大学舞蹈老师，气质不减。锅里正焖着鱼，许岩拿起勺子浇汤汁。 爸呢？ 楼上书房呢，最近啊在画一幅山水，说要送给年年当结婚礼物。 许深无心生意，喜欢国画，但因为是独子，只能硬着头皮接受家业。打小起，许岩和许年从许深嘴里听得最多的就是， 赶紧长大拿公司去玩，我想休息休息。 其实许岩很清楚自己出生在怎样的家庭，父母热爱艺术，思想开明。他从前说自己喜欢摄影，方慧和许深都表示支持，可惜到最后第一个放弃的却是许岩自己。如果当初他好好跟父母谈谈，也许根本不会有这两年的冷战。但没办法，他冲动了，那是长这么大以来许深第一次对他动手。许岩觉得许深打得对，他没后悔过跟沈直在一起，他后悔的是自己选择以伤害家人的方式来证明那些年轻的、不可一世的、愚昧又冲撞的感情。